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每天晚上大家可以把生活中遇到的和情感相关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中一起来讨论。那这些问题呢，可能会包括像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伴侣关系问题、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都是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探讨的。那您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每期我们的节目，我会邀请我们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医生，一位美女心理医生石雨。石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石雨呢会和大家今天交流各位在我们微信和在我的微博中留下来的一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现在在一段恋爱中，但是她觉得心累。她说为什么呢？自己的家境啊很一般，自己现在工作的收入一个月是3500块钱，男朋友家境特别的好，男朋友都能称得上是这个富二代了哈。他说他们俩恋爱4个月的时间了，女孩为什么觉得心累呢？日常的约会，比如说出去吃饭呢，大家一起什么看电影啊，有什么娱乐啊，那当然多一半是男孩子在支出，但是呢女孩子会觉得挺心疼的，因为发现男孩子花钱在钱的问题上是毫不在意的，而有些时候的这样一些花销自己都会觉得特别的累。那么自己呢，一些开支方面，比如说自己买的衣服啊，买的化妆品啊，买的包包啊，其实都是很节省很节省的哈。那自己就觉得自己那么辛苦，比如说攒了2个月才买了一套化妆品，但是和这个男孩出去才发现这个男孩点的可能俩菜就能赶上自己那2个月辛辛苦苦的那个积蓄了哈。就是女孩会觉得两个人之间好像挺不平等的这种感觉哈。那么他们呢出去旅行了一次，男孩呢对女生说，哎，我订酒店，我出机票，就是男孩出了大头了，对吧？但是女孩呢是一个比较自尊的比较独立的一个女生哈，她自己说哈，她说那她就说行，那其他的方面吃饭呐、大家一起出去玩啊，门票啊什么的哈，就一起平摊吧。那大家就这样说好了。结果他们出去的时候呢，酒店和机票当然是男生订的，可是出去玩的这个吃饭呐、游玩啊这些开支吧，那男生的那个标准自己还是觉得累。比如说男孩子一般的小餐厅，男孩子说别在这儿吃了，哎，咱们去那家那个5星级酒店，他肯定有自助，男孩就到那儿去吃了，你知道吧。那么这样的话自己就算是和男孩平摊，这个费用也蛮高的，对吧？所以呢女孩是这样说，女孩说我在开销上没有办法和他平起平坐，所以啊我总是处于一种这样的心理，就是自尊在受挫，心理上也有挫败感。我们两个人用钱对钱 来的这个钱哈，拥有的钱太不一致了，那我们对钱的态度也会不一样。我现在就特别疑惑的是，那我想问问今夜思语时节目里的嘉宾老师，我们俩在这方面有那么大的分歧，将来能过到一起吗？如果我们俩想过到一起的话，我们应该，至少这个女生她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哈？ 首先啊，如果你想找一个比如说跟你各方面都保持一致的人，我恐怕就真的是跟你家庭环境，跟你的这种以后每个月的收入都一样的，恐怕他也很难跟你完全保持一致。那所以说两个人收入或者原生家庭环境会有略微有差异，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看我们如何去调和他。我想给他提供一个思路来参考哈。好多人都说会说 AA 制。就是两个人互相平分这笔费用，但是确实遇到了这个女生说的麻烦，就比如说这个男生他已经不能够在那些小馆子去吃饭，然后一次性吃一餐下来可能费用也很高，这样女生 AA 制下来其实呢也是吃不消的。但是还有一种思路叫什么呢？叫 AB 制，也就相当于这顿我请，下一顿他请。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当男生他如果去买单的时候，那他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馆子啊等等。那如果女生请客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选一些你认为还比较合理的，或者说也比较地方有特色的这些小馆子，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谁迁就谁，因为确实我们的收入比男孩子要低一些的话，确实很难跟他要保持一致。如果你真的是卯足了力气想跟他保持一致的话，恐怕你真的是也会入不敷出，这样谈恋爱下来真的是也会非常的累，情绪上也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倒建议这个女孩子，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上跟男朋友达成这样的一个一致哈。那这样也两个人一块出去的时候也不用谁迁就谁，然后但是两个人也都找到了自己旅行的乐趣，我觉得不妨可以参考一下 AB 制。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才可以哈。当然他也问到了，他想知道的是，如果将来想在一起的话，那么自己在钱方面，就是是这样，如果在心理上可能没有觉得有挫败感的人， AB 制也是坦然能接受的， 对吧？你挣得多，你的这个钱比我更多，那行，那你带我去吃1000块钱的大餐好了。我挣得少，那赶明儿我请你去吃那个30块钱的小吃，50块钱的这个随意的快餐，我觉得很开心，你能不能接受，对吧？就是有人会很坦然的可以这样做，但是一个自尊心在这方面比较强的女生，或者她很关注这方面，她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她都请我吃1000块钱的餐了，那我请他吃50块钱的，这个 你就非要把这个钱的这个数字来跟他来做比较，其实我觉得倒没有那个必要。就是我们不一定说他请我吃1000块钱的一餐饭，然后我一定要回报给他，我尽我所能要请他吃贵一点。也许这个男生真的他不会珍惜你请他吃那么昂贵的东西，因为在他看来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说我觉得不如你用你的方式来提供给这个男生也认为很珍贵的东西，包括你的一些好建议啊，你帮他查到的一些攻略和资料啊等等，这些都是你的心意。所以我倒觉得每个人付出的方式在一个家庭里面哈，真的是不一样。比如说像有的家庭结了婚以后，有的人就是相对来说在外面赚钱会更多一些，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明明我有赚钱的机会的，但是我为家里面付出的时间成本高一些，所以我自然可能就没有你赚的多。我觉得这样的两个人搭配起来过日子才会更好，并不是说你是不是你看你这个月挣了5000，我一定要挣6000，我这个才平衡哈。然后你看你给我们家添置了一套什么东西，那我也得添另外一套东西。我觉得两口子不是要比较的，而是要怎么样去配合，打这个配合把这个家里能过得更好。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女生哈，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他有钱出钱，是不是也讲究一个有力出力呢？那你能出力的方式在哪里呢？所以说不要跟人家在钱这方面来做比较，要从其他的角度能提供给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其实也很好的一件事儿。 如果你能看开这一点，你们将来就能更顺利的在一起，也就是说不以钱 刚才这个史玉老师说了，别把眼睛盯在钱的数码上， 对吧？ 用其他的方式，如果你能够慢慢的学习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钱在你们这儿就不是更多的障碍了。 对，千万不要把那个男生当成人家人傻钱多好吗？人家找你一定是他不会看重钱，不会看重你的家庭，他一定看重你其他的你身上的某些闪光的特质，所以说证明你还是会有很多的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把这些闪光点闪闪发光出来，我觉得会更加好。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正在播出。 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两天啊，茶他都说了，他都到了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了。 哇，这么严重。 对，他的故事呢比较长，我节选一下哈，就大概说一下。他说和他一起健身的哥们儿给他介绍了一个女生，是某医院的一位护士。他们啊大概是在四个月之前就被介绍认识了。后来呢就见了第一面都很拘束。再后来就见完这一面以后哈，人家工作忙，自己呢好像也就没有再主动的约，然后一直拖了四个月。这四个月干什么呢？俩人一直在这个微信上不温不火的聊着，看到对方有新状态的时候就互动一下，也就是这样的。他说那么就在几天前吧，有一天两个人晚上聊得特别晚，也聊得很热乎，那个女生呢说明天呢休息，当时呢两个人就接着聊，女生呢就问了一下哈，这个问他是不是也休息，问男孩子是不是也休息。男孩子呢说他这么一问，我觉得是不是有意想约我啊，他说我个人有点疑虑，三个月以来我们都没有正经的联系过哈，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工作忙呢，还是有了其他的男生接触呢，还是和别人散了又来找我呢？这是我心里的想法。继续说，他说这个第二天呢女孩说自己休班，然后第二天呢发了一个状态说家里没有做饭的了，这是女孩可能发的朋友圈状态哈。男生呢就赶紧艾特了女孩一下，说那个没有人做饭，那要不我来这个和你一起吃饭。结果呢女孩说那行，来我家做饭吧。女孩就直接把男孩约到自己家里去了，果然家里的人啊都这个临时出去了，两个人呢就一起出去去了超市买菜，回来做饭，然后这个做完饭呢这个顺理成章的就有了一些比较亲密的这种关系。那么之后这个男孩说我觉得我还是当时应该回家哈，他说我当时应该离开他我就回去吧，他说不然的话也觉得有点太快了哈。然后呢男孩呢当时就跟女孩说自己要回去，说我们这样好像也挺快的。女孩说这样挺好，省去了许多步骤和麻烦。男孩呢当时就说那咱俩就谈恋爱呗。然后女孩呢意思也不明确，是这样的哈，女孩当时倒是跟他说说你回去吧，待会儿我姐姐就该来了。男生呢就回来了，他说回来了以后他说问题是女孩就不怎么和他联系了。这过了这两天啊，这男生啊这个微信啊什么都跟人家对方联系，人家干脆都不怎么搭理他。然后他说这是故意不理我让我去找他欲擒故纵吗？还是我是备胎啊？或者人家只是想和我有这么一夜的关系呢？就是这样的。问题是这个男孩吧一着急，这个男孩呢还跑到人家的那个医院那儿去找人家去了。人家女孩也挺不开心的，女孩说那个你怎么就这样就来找我了哈，等等这些。所以呢现在男孩问我们说女孩是一份什么样的心思，我觉得是不是他期待我去做点什么，他没有看到我做点什么，有点生气失望，这就是我心里琢磨的。 哎，也为这个男生捏把汗啊，就是现在我们原来讨论的男性女性的心理啊，现在有的时候并不完全属于一个性别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长择和短择，长期择偶短期择偶哈，就是有的人的心态其实他并没有摆得很好，就是他只是想跟这个人能有一小段的这个情感的亲密接触，然后也没有打算有以后， 有各种原因吧，比如说如果刚刚失恋的话，他也没有做好再迎接下一段感情的准备，所以说临时找一个备胎来缓解一下自己刚刚分手的这种伤痛等等哈，都有可能会产生短择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来分析一下，我觉得这个女生来找这个男生去家里面然后就发生亲密关系的这种事情哈，感觉这个女生并不是很想很好的谈一场恋爱，倒是很像短择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短择的特征就是短平快嘛，能快速的发展一段关系，然后快速的可能有进一步的下一步的推进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女生的所有的行为其实都符合。第一个是，你看她只是发了一条状态，她没有指定说，我给你发这个状态，对不对？就我来找你说，你有没有空啊？等等啊。他没有这样讲，他只是发了一个朋友圈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那就是谁有空，那有女生的话啊，那就是女生一块来聊一聊。那正好你是个男生，而且还是曾经有过这种相亲经历的男生，所以刚好可能也是卡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面。我觉得他可能未必能做好跟你谈一场恋爱的准备。 对 啊，而且你去医院去找他这个行为呢，可能会让他更加会明确的去回避你。 抱歉啊，我刚是看错了，他是把电话打到医院去了，打到人家科室去了，然后女孩子就挺不耐烦的。 对，那你如果影响到了工作的话，那肯定 人家是挺不高兴的。 对， 我觉得哈，一开始从相亲第一面见了第一面，到这个第二次见面，中间大概有长达四个月的时间，两个人一直是在不温不火的聊天儿，男孩子好像也没有主动去约。那么在女孩子心中，也许我不知道最初刚开始相完亲，女生会对男生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四个月的时间男生都没有主动过，也没有去约过，男生说对方也在忙，或者自己也一直就是这样不温不火的在聊，没有任何一个更积极的态度。说实话，即便女生在第一次相亲的时候看上你了，慢慢的也被晾凉了，是这种感觉吧。然后女孩子很有可能就会觉得你对我并没有诚意，你如果有诚意你早就会做一点什么了。那么这一次我说家里没有人给我做饭了，然后你这上赶着来，那估计你大概只是想有一个短暂的关系，短择关系，像刚才这个石宇老师所说的。那么我也不拒绝短择关系，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至少他对你没有恶的感觉，没有排斥，还比较放心。一个女生胆子够大的，敢把一个男生约到家里来哈， 而且之前没有什么接触， 没有什么接触，对，胆子也很大，可能对你还比较放心，但是他可能是觉得你不想和我发展长期的关系，那我也不想和你发展长期的关系，这也有可能。就是这四个月，我不知道男生为什么一直要这样晾着哈。这种情况吧，在我们的节目中，就是这种相亲完了之后的这个状态里还挺多的。 对， 就是有人相完亲以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跟对方也在互动，谁也没有拉黑谁，谁也没有觉得谁不好，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好像就是不知道下一步要约吗？他好像看上去还挺忙的，今儿说加班，明儿说加班的。 他同不同意那是他的事儿。 对， 关键是你得摆出你自己的态度来。 对，是吧？ 而且我是觉得，好多人会把自己的这种定义成，比如说我跟他牵手了，这就意味着什么？然后我跟他，他同意答应我跟我一起共进晚餐了。有的人认为，这也是我们开始恋爱，但是对方可能并不是这么想。然后这个男生呢，可能也是把去这个女孩子家里面做了一顿饭，然后两个人关系更往下推进了一步，就认为是不是我们开始谈恋爱了。但我认为这个女生心目当中可能未必是这样想的。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跟他有进一步的恋爱的发展的话，恐怕你真的需要再下一下功夫了。如果对方很明确的拒绝的话，也能表达对方真的是没有想跟你长期伴侣的这份心吧。所以你也应该明白，看清楚形势哈。 对，如果说这个男孩子他在跟我们说的时候，他说他对女孩其实是挺认真的，也很走心，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仅仅是做一点点互动的话，人家是不会知道你走心的。 对，我是觉得男生你认为走心，但是被女生理解成 人家可能也会在想，你是不是同时也见了好几个异性啊，你也在做排除法呀，那你看我一找你你就能来，是不是你对其他女生也会这样子呀？所以两个人的互相的这种猜忌啊，你就那可能就没有什么界限了哈，就是你想怎么想这个人，那你就能构画出他这个人就是很恶劣的一些行为。所以我倒觉得你也应该把你的心思能够讲得清楚讲明白，当然我也不排除那种可能哈，就是他真的是跟你有过亲密接触以后他觉得你不合适 啊、哦、对 那然后本来人家还觉得你们俩有以后，但经过这一次的深入的这个交往以后，就觉得哎算了，咱们俩还有太多不合适，还是不太适合，那把这次当做一个排除法。 对， 嗯。 另外一位男生在问哈，说我和女朋友啊大学二年级我们俩就在一起了，现在谈恋爱也有五年的时间了，女朋友呢已经工作了，但是我自己呢还在读研，女友工作进的是外企，然后呢变化很快，穿着打扮也许是在同事的影响下吧，越来越时尚时髦了哈，而且呢女孩子呢就开始批评自己了，就是批评男朋友了，比如说你怎么那么土啊，哎，你发型也不好看啊，哎，这衣着这个衣品啊，这也有点太差了，你买这样一件的衣服啊太难看了，诸如此类哈。这个女孩呢也不太愿意带这个男生啊去见现在的同事和朋友，男友呢跟咱们说可能他就是嫌我土吧，而且呢我给他送的礼物吧好几次了，也发现他也并没有特上心，就随手就放一边了哈。我现在就比较困惑了，我们俩现在的关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呀？ 危险， 五年了哈， 危险啊！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的速度确实会有不同。 对， 那如果这个女生成长的速度特别快的话，那你想一想，她嫌弃你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啊！而且好多人都讲哈，嫌弃是从外表开始的，包括来点评你的穿衣打扮。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跟她反驳，说哎，我哪儿土啊？我觉得这么穿挺好的呀！或者女生说，你穿这件衣服可能并不太正式。啊，你是不是应该换一件，哪怕像我们的 polo 衫，都感觉比这个圆领 T 恤要好一点吧？但是很多男生的自己的穿衣风格，他很难去听进去别人的这种建议和意见。所以我个人不妨哈，就是建议你可以来听一听女生的这个她的好帮好，就是她的一些，她既然学到了这么好的穿衣品味，她别光在用在自己身上啊，她也帮你来挑一挑，这个我觉得女生也会很有成就感的，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让女朋友带你去一块儿去挑一些男装啊，然后呢你个人的这种比如说像工资薪金水平的话，看一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机会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比如说像有一些在固定的一些拿死工资的这一种，我们没有办法会通过其他的一些资源可能会把我们的工资有短期之内做大幅度提升，但是你至少你可以穿着的变得干净很利索，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未必一定要买非得是多大的品牌多贵的衣服。 就是时尚其实有些时候和衣品发型和钱多钱少没有关系，但是确实更时尚一点还真的是一门学问。你的女朋友既然就是已经比较时尚了，石宇老师说的对，有些男生其实会很安心的把自己交给女孩子打理，你帮我买衣服，你帮我选衣服，你带我去理个头发，你可以告诉这个理发师我应该弄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对不对？就是其实是这样的，有些女生还很乐于这样，就是很乐意把自己的男友啊，把自己的另外一半啊打扮得妥妥帖帖的，自己看着赏心悦目的。那有些男人如果你真的自己在这方面比较笨一点，没有那么时尚的大脑的话，那你就交给你的女朋友好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男生的提问其实也是真的是男女反过来了。我以前经常能听到的是已经结了婚的丈夫嫌弃妻子，哎，你怎么蓬头垢面的，你怎么不打扮哈，你看我们公司的谁谁谁，你看人穿的超短裙啊怎么怎么样哈，人职业装都是很干净利落很飒爽的这种，你看你每天在家等等哈。所以我倒觉得这种嫌弃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你一定要能够掌握得到，你别让这个信号轻易的从你身边就溜走。就这种他指责你的某一个细节，他并不指责你这个人。因为很多人他宁愿说我说你懒也不说你笨， 这样的这个评判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比如说他宁可说你穿衣的品味不好，也不说你人品不好，或者说你太土了，不是这么讲，是说你衣服很土，而没说你人很土。其实他本意真的是想批评你的这个人的状态。但是中国人我们比较内敛含蓄，就宁可来批评其他的这个外力，也不会批评你本身，攻击你本身，因为那样真的是很难承受。所以说想一想哈，这个批评人懒，证明哎你勤快一点，这还是有可能能够改变的。但如果说这个人很笨，强调的是你的能力问题，而不是态度了。 嗯， 这个 就很难改， 这个可就问题就大了去 了，很难变聪明。 对，所以我认为啊，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关系现在非常危险哈。 嗯 啊，你一定要给自己警醒一下，然后从也可以来具体的来问问他，就是自己能从哪方面改变会比较好。当然，自己也要一定要反思，不能把这所有的问题都让女朋友来讲给你听，因为真有可能人讲了实话，你立马跟人反目的，接受不了。所以说，也能听话听音吧。 嗯。对，谢谢石宇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可以询问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节目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夜间这两个字，私人的私，语言的语，时间的时。大家也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留言主持人孙岩，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手心的蔷薇， 自伤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绚烂后枯萎， 经过几个月却 有我在。 你埋藏的蔷薇， 你动人的香，所有遇见你流着心碎那一夜，骄傲的展现你真无所谓，偶尔放纵泪像汹涌的海水，整理 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分享一些情感问题，如果您有情感的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微博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给我们发来微信到今夜思雨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或者在新浪我的微博留言主持人孙岩微博中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医生石宇和大家在分享情感问题啊，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对，我们来看的是有一位这个女士哈，问到一个问题，她说她和她的爱人呢，两个人都是再婚的，那么对方呢是有一个孩子的，但是自己呢是没有孩子的这样一个情况哈。两个人在结婚以后啊，她说这个就感觉到其他方面对方对自己还可以，就是这位再婚的丈夫哈，但是在钱财方面吧，就越来越显出对自己的防备啊，比如说自己单位发的一些除了工资之外自己可能没有办法马上了解到的一些钱哈，对方呢就自己留起来了，节流起来了。那么前不久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就是两个人啊商量着说到这个外地某地哈去看看房子，说这个也许到那儿现在趁着房价不高还能够有那么一点点投资哈，可以考虑一下，然后俩人就一起去了。结果一起去了之后也去看了一圈当地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哈，后来呢她的这个丈夫就告诉她说算了不买了，钱咱现在不够。但是再后来啊，她说这个她的这个丈夫啊就背着她偷偷的去签了一套房子，用了她姐姐的名字，就是用了她丈夫姐姐的名字，然后呢跟她就是跟这位妻子说哈，说我不买了，说这个我姐姐买，让我姐姐买吧，就是这样的哈。然后这个女士说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吧，我明明觉得她在使诈，明明是她自己买了那套房，因为她姐姐根本没有这个钱也没有这个心思去买房子，她姐姐就不是那样的人，说那我就觉得她为了防备我，所以呢把这个投资买的房子呢写在了她姐姐的名下，虽然钱是她出的，可是我感觉特别没有意思，因为我们是夫妻了哈，就是在钱财上如此的防备，到底我都不知道该不该过下去。可是要说离婚呢，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勇气再离婚了。 我不知道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这位男士是不是也是像一只曾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充满着防备。很多人其实在再婚以后表现出来的状态并不是因为我再婚的对象 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表现出相应的这种防备呀、敏感呐、多疑呀等等，不是因为你，那很有可能是因为上一段情感经历他受过的伤。比如说如果上一段他曾经是因为钱的这方面的跟他前妻有很大的分歧的话，那他在下一次每个人都不希望同一块石头能绊倒两回，所以说他一定会多少会多加一些防备，这也是很正常的。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其实也不是你造成，也不是他前妻造成的，而是通过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社会上有很多这种电视节目哈，也都讲的是再婚家庭的一些问题。当然人家过得好的话很可能不会做成电视这种节目，然后有一些分歧的话才会做成这种大型调解类的这个电视节目哈。所以说好多人就会把这种再婚的两口子后来打得不可开交，或者是因为钱财的问题弄得两个人非常不愉快，这样的一些电视节目搬上了荧幕。所以说好多人就会替代性的学习，你看他是这样的，那你看我也是再婚，那会不会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呢？所以说他就开始做好了很多很多的防备。另外呢，我是觉得一个人哈，就是他建立信任关系，每个人的时间和长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自来熟，我看到了你以后我就会对你掏心掏肺，有的人呢我可能会跟你相处个一年半载以后我才慢慢的开始松懈下来，放松警惕，开始逐渐相信你。所以说我认为你们两个的经历可能不太一样。那另外他也是带孩子的嘛，他是不是也会担心今后你对他带来的这个孩子会不会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于是他也会想给自己家的孩子能够多留一些财产。那如果你并没有做或者说做不公平的事情啊，或者说有损他孩子利益的事情，那没准到以后他也会陆续的把这些财产方面可能会陆续的公开。但是这心里的不舒服大家还是，我觉得多少是还会有的。所以说要给大家一段时间哈，彼此了解对方，然后也来互相信任对方，这个是一定是需要耗费一段时间的。因为谁也不会说我一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完全信任你，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也见过这样的一些夫妻哈，一方有孩子，那么有些时候啊，这个人内心深处的这种自顾自，或者说这种保护自己的利益吧，这个也是本能，这也是很本能的东西，很本性的东西，就是很有可能他也会在这个财产上确实是有一些想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些人呢可能做的是在再婚之前他们做了一些财产公证，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没做到这些，那么在这个结婚之后呢又不知道怎么样更合适的和对方交流这个问题，干脆就变成了藏着掖着了，就是反正我这个藏着掖着，我希望你没看到。但是实际上在婚内大家都挺聪明的，就是或者说都蛮敏感的，你的藏着掖着我是可以感受到，我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种藏着掖着其实真的会破坏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也会也会让两个人的这个信任度大减哈，确实会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能做好的话，在婚前大家如果能做一个婚前的财产公证，其实是比较合适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你想一想，他写在自己姐姐名下，其实有很多也到时候是姐弟两个人到时候闹纠纷的这个例子也很多呀。所以他来权衡一下，最终没有选择你，而是选择了放在他姐姐名下，所以我认为他的信任程度我们大家都能够因此而排一下序。所以不妨对于你来讲哈，你先提出来，你说哎，如果我们投资这套房子的话，你自己出钱的话，你做个财产公证，这个房子跟我没关系啊，不算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当你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对方可能他也会顺着台阶会往下走，他也会对你会降低防备。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得把自己的这种心态先调整好。如果对方真的想给自己的孩子想多留一些什么，或者以后减少麻烦，那我相信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说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一定要让对方也舒服，你也舒服，千万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哈，我们心里就留一个大疙瘩。 当我们留了一个大疙瘩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会越变越糟糕，因为你的眼睛总盯着他，为什么要把钱掖起来啊，他为什么又截留私房钱了呀，他为什么这个该拿回来的钱不拿回来啊，他这个月到底发了多少啊，他这个工资卡为什么不让我这个 过手啊。当你开始关注这些问题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是一个格外留意钱财的人。 对，就印证了他，你看我这么做是对的。 对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如果啊，你真的不是奔着钱，你是想奔着和他好好过日子的，那么你这个姿态也是先做出一个合理的一个合适的姿态来，是吧？ 嗯，而且我相信啊，这个他男方的姐姐很有可能还这么劝人家呢，说如果他不是冲着钱嫁给你的话，他一定不会在意的，对吧？ 对， 如果他要是冲着钱的，他在意了，那你看，那你这么防备也是这个正好防对了人。 对，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落入了这两种口实之中，也不值当哈。 是的，是的。下一位是一位男生，他说，我和我的前女友啊，其实我们俩都分开了，分开而且都快一年的时间了。但是最近吧，这个跟我关系一个过去还比较好的一哥们儿哈，开始追他。我和女朋友这个前女友分手之后呢，我们俩呢这个彼此还有微信，然后呢他就在微信上就跟我说了这事儿了，说跟你关系好的那个谁谁谁现在呢开始追我了，说那个出于礼貌哈，我跟你说一声。而且呢我前女友说他正考虑要和那个人可能会好。他说这个我知道以后吧，我就心里边就觉得特别的不是滋味儿。虽然我跟他分开了，但是我怎么就是不愿意让他和我自己认识的人好。当然我知道分手以后人家肯定要谈恋爱，如果他是跟那个我不认识的跟我不相干的人去谈恋爱的话，那我自己可能就不会难受了，跟我也没关系啊，是吧？但是他跟我认识的人谈恋爱，我现在搞不清我什么心理了。我想问的是，是因为我还想和他这个惦记他，还爱着他，还喜欢他，还是因为那人是我哥们儿，我认识，我这个心里边有点那种就是挺犯酸的那种劲儿，就到底我是什么心理啊，我自己都弄不明白了。 这个前女友变成嫂子或弟妹的感觉确实不太好哈，这个并不是你想多了，如果换作我的话，我可能心里面也会多少有点膈应不舒服。因为毕竟是跟你有过亲密的这种一段相处的另一半，然后突然变成了这个你们以后在一块儿出去聚会啊玩的时候，你得亲切的喊人嫂子，我觉得这个感觉确实不太好哈。 对。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是这个女生用这种方法看一看还有没有可能跟你来挽回这段感情？因为我发现在年轻的朋友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会用这么稍微有点幼稚的方法 啊， 以为你看我这样激发他一下，就像这个男生讲的，我是不是还爱着他。 嗯， 如果你很在意的话，有可能就证明你还没有放下他，你是不是还有可能再给他追回来。所以女生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那你要搞清楚他到底什么样的目的。如果真的是他离开了你找到了你哥们儿，而且他俩是非常天作之合的一对儿的话，我觉得你也算干了一件好事儿，能及时的分手，对吧？ 对 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我觉得按理说应该是你哥们儿心理建设比你要困难多了。 嗯， 所以说让他做好心理建设，你还有什么做不好的呢？对不对？ 你说的倒对哈，如果你那个哥们儿也是知道你们关系曾经好过的话，你那个哥们儿可能自己 比你难受的多。 是这样哈。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位哈，这个有一位女孩子说，和这个男朋友出去旅行了一趟，就发现男朋友身上的一些特点哈，比如说男朋友这个不背东西，看到自己身上背的挺重的东西吧，男朋友也不帮自己，男朋友身上就挎着一相机，然后呢其实这个男孩嘛也不拿什么更多的东西。就算我们在外面买了一瓶水，他拿在手里一会儿就跟我说，拿着太烦了，你帮我背着吧，然后就塞我背包里了。我的背包很重很沉，很多东西都在里边，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呢他就不帮我而且我会发现出去玩的时候他关注的是他自己的那些喜好和景点，其实很少关注我。 就在这次旅行当中吧，我就想知道这些事儿是评判一个人的关键值吗？ 单就一件事儿的话却不足以评判一个人的全部，但是你别忘了，他如果这件事情表现出来这种做事方法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复制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他，你们不是出去旅游，而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很可能也会让你拎着东西，他也不会在意你到底想干嘛。假如说他真的是想去踢个球，他不会管你是不是很希望让他陪你去一趟商场，能够买一件比如说急需的棉鞋，他不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啊，真的不是一件事儿的问题，而是要看这个男生整体的做事风格，他心里到底有没有会为对方着想的这一份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力吧。 嗯， 好多男生因为是被家长给宠惯了，爸爸妈妈从小就是会告诉他说，你只要管好你自己的，玩好你自己就行了，吃饭你也吃得好你自己的就可以了，不用管我们，我们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甚至还会很多生活上的东西也会帮忙去解决。所以说等长大之后，确实这样家庭成长出来的孩子就会遇到情感上的挫折。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非常典型的问题哈。那这个男生也不知道是女生是不是愿意来为他背这个水，直接就下命令一样，哎，你来帮我干这个事儿，哎，你来帮我拿那个事儿。所以说我认为这样的爸爸妈妈照顾太多的话，很容易在成长以后跟朋伴的关系有问题，亲密关系同样会出现问题。因为这样的人，他眼中他只看到了我的需求， 对， 他没有办法看到了对方他有什么样的需求， 对， 并且如果你表达了，你但凡含蓄他还听不明白， 对， 你如果听不明白的话，你也不用自己干着急干生气，直说， 对， 暗示不行，咱们直接改明示哈， 对， 如果明示他还没有不解风情的话，还说，哎，那我也觉得这沉啊。 嗯， 你来背就行了。那我还觉得，你看我也无非是150-160斤嘛，那你不都已经120斤了？如果他再跟你计较这个的话，那这个男生彻底你就跟他说拜拜吧。 对，就是比较顾及自我，确实是很少关注到别人。 对， 有一些人可能本性并不坏，他缺乏同理心， 嗯， 也缺乏能够观察到要照顾别人的这样一份这样一些情绪，所以他可能就是很自我。 对， 就像史玉老师所说的这样，他能在这件事上很自我，他可能在其他的事情上同样都会很自我。 对，你千万不要以为就是等到结了婚以后，这样的男生会突然成长起来，那可真不是说因为你嫁给他，这个男生就发生质的变化的，只可能比这更甚，不会比这更好。我记得有一个极端的案例是我门诊当中接诊的，这个女生和男生他们就是在婚内期间，男生发生了出轨，然后这个女生找到了一些证据以后，你猜这个男生怎么样讲的？ 嗯， 啊，真的，一提起来，大家都可能会很愤怒哈。那他说，这个女生说，你看，我们还没有离婚，你怎么就能跟这个女生走这么亲密的关系？而且已经给对方很多了许诺， 嗯， 甚至是在一些重要的节日的时候，给他送的花上面写的，后半辈子后半生我们一起牵手一起走。他说，你至少你先把我这手松开行不行啊，然后你爱牵谁牵谁我管不着，但是你还跟我在这段婚姻当中，你看你就已经去找别人了，你是个渣男啊，是不是？ 对对， 这个男生的理由很简单，谁让你跟我爸爸妈妈关系不好的，谁让你关系不好的，结果就变成了，你这样做不好，就是我在外面可能有别的感情的理由。但是这是两回事儿啊。 对， 公婆和公婆相处不好是你的能力的问题，对吧？但是他已经上升到了道德问题。他已经在婚内期间有额外的感情了，这个是坚决的，我们都会特别鄙视的这种行为。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你想一想，像如果这个男生他真的是眼中按你说的，连背包的事儿都要让你来做，他很可能会不会发展到我说的这样的极端的案例？等到结了婚以后，他也会找各种理由来完成他想做的事情，而不会顾及到这件事儿是对是错。只要我做的就是有道理的，你做的就都不对。 对对，就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姑娘，你啊，要是现在一时拿不定主意的话，你再多给自己和对方一点点时间。旅行这一次是观察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还可以再给彼此一些时间，再看看还可能会有什么问题，是吧？有一位 这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她说这个我十岁的时候我父亲出轨，我父亲和我妈就离婚了，我呢就跟了我妈了，一直是这样长大的。那么现在我结婚了，结婚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孩子4岁，我发现我先生已经有2次出轨了。出轨被我发现之后呢，那谎话连篇。现在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很难受，我也很想和他去离婚。但是一想我又要走我妈的这条路啊，孩子又是一个单身妈妈，要全部经历我所经历过的这一切啊，心里边好心痛啊，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很多人都会因为自己童年的经历，包括父亲跟母亲的这种有一方出轨，然后另一方单独带着你历尽的艰辛，可能你会特别放大这种感受，所以你会认为如果真的跟爱人因为他的出轨而离婚的话，恐怕孩子又需要遭受跟你同样的这种遭遇吧。但是我想告诉各位，我们如果能原谅一个人，一定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不是说因为其他的人。我们想象一下哈，如果小 A 和小 B 之间他们俩闹了矛盾，比如说 A 欺负了 B，那怎么样让 B 原谅啊欺负他的那个人，怎么让他原谅，那如果小 A 跟 B 道歉了，说哎我刚才做错了，我以后改，我以后跟你相处我不这样了，怎么着，这个很可能会原谅他，对吧？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想一想， A 没变，我该欺负你我该怎么着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你是因为一个小 C 额外的其他的一个人，然后说哎呀那我原谅他吧，虽然他没改变，但是因为有只小 C 啊，我就原谅了他。你想一想小 A 什么样的感受，反正这个小 C 一直都在，那我该干嘛还干嘛，我该欺负你我还欺负你，反正你也离不开我，对吧？ 对， 因为 C 还在啊。 对， 所以这个我形容的这件事情就是相当于很多母亲都会顾及孩子不离婚会最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你的爱人很可能在对婚姻忠诚度这件事情会越走越远，而且他会无所顾忌，因为他已经吃定你了，你为了孩子你不会离开他，所以说他也没有必要去改变婚姻的话，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的约束。所以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在这样的貌合神离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他又能比真的是你单独带他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对，对，好。所以呢这个这个女士可能你需要更多的勇气，也需要更多的智慧。其实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妈妈，你有能力好好的疼爱自己的孩子，让他在你的爱当中去成长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可怕。况且一代人和另外一代人真的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鼓励的并不是说让你鼓起勇气去离婚哈。鼓起勇气的要干嘛？至少你要有能力做好这个我单独要带孩子我一样能够正常生活这样的一个准备。如果你连这个能力都没有的话，那我相信你爱人恐怕也会认为你不会轻易的去离开他。所以我们要强大自己，当你真的已经他要离开你和他不离开你你都能生活得下去而且能过得很好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男人也会顾及一下他还要不要离开你。 对，你说的太对了。很多女人在非常糟糕的婚姻关系中，对方一次又一次的出轨，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对方都欺负到你眼前了，你还是不能离开他，是因为你害怕离开他，你一个人的能力不足， 对， 你一个人不敢去应对生活，所以你情愿在他这儿委屈着自己，然后让对方欺负着你，是这样的。 是是， 当你有能力说我随时也可以离开你，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和勇气的时候，对方是不敢这么欺负你的。 对，而且这也是一种个人魅力吧。 对对对， 而且你离开他很可能你会找到比你丈夫更好的一个男人的话，你想一想他很肯轻易的去放弃你吗？ 他就不敢了。 对， 你们就会发现就是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中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女性和伴侣关系哈。如果你自己不是说我们所说的你自己强大起来，不是说让你出去要赚多少钱，不是说让你一定要做一个女强人，你说我做不到，我们是指你内心不再畏惧一个人的生活让你害怕。有些人是这样的啊， 那我一个人怎么办啊？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活过啊，我晚上连灯都不敢关。 好，那你就得忍受他出轨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了。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能把自己锻炼到我没问题，我一个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好，是吧？如果你连这一点能力都没有，那对方就是可以这样， 那也 毫无顾忌的欺负你。 也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种人的太依恋和应该是太捆绑他爱人了，所以说你才会显得那么讨厌。当你充满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你依附另外一个人你才能正常生活的时候，我相信那个人也会很讨厌你，就会觉得他的存在可能跟你的之间并不是平等的。 对， 而是说我是一个主体，你得依附于我。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在过这样的生活起来其实都是很累的。 你说的太对了。这样一番话送给这个妻子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医生石雨和大家的交流。如果各位听到我们的节目，你觉得你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伴侣关系问题、情感心理问题，需要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在我们的节目中您想听到对您问题的解析，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主持人孙岩。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沉默是沉默。